不久之前，我国最先进的科考船向阳红三号正式下水。作为目前我国装备最先进的科考船，它可以去往南大洋、北冰洋开展科学调查。一艘合格的科考船应当具备哪些功能呢？在探索大洋的过程中，科考船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向阳红三号之后，我国还有哪些深海科考船即将下水？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深海向前冲。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么多各位，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周六的晚间，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呢新闻背后的科学。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1929年的8月8号，1929年的这一天，德国硬式飞艇齐柏林伯爵号开始进行了世界上首次环球飞行，并且呢，在8月29号成功的完成了。现在呢，咱们来进行一些跨大洋的飞行或者全球飞行呢，都是用飞机来完成。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说的1929年，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飞机，或者说能够有这么强劲的飞机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其实呢，很多国家都制作了飞艇，但是呢，在各国制造的飞艇中，齐柏林伯爵号飞艇度过了最为辉煌的一生，因为它是飞行距离最远的飞艇。时间呢，回到1928年的9月18号，这架飞艇呢首飞成功，它是齐柏林公司呢建造的第一艘大型的客运飞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全长达到236.6米，最大的直径30.5米，高35米，整个飞艇的高度跟现在8-9层楼的楼房的高度是差不多的。说完这高度之后啊，我们要来说一下它的动力。这架飞艇呢所采用的动力是非常有名的德国某一家发动机厂，叫迈巴赫。现在这个发动机厂呢这个原本以它名字命名的汽车品牌已经被另外一家公司收购了。来回到当时呢，这家公司啊做的发动机12型，就是 V12缸的内燃机发动机呢，可以输出530马力。在整个的齐柏林飞艇当中装了5台530马力的发动机，所以呢这个飞艇可以达到每小时128公里的速度在天空当中飞行。整个飞艇呢，您别看它这个整个体积很大，但是飞艇当中能够用的部分或者说乘客的真正的乘坐间仅仅呢可以允许30名旅客来去搭乘。30名旅客呢要耗费非常昂贵的旅费来完成他的环球之旅，但是呢他们的旅行过程却并不是很舒服，因为呢卧室的隔墙，就是每个旅室啊，卧室和卧室的隔墙仅仅就是一层薄薄的铝皮儿，也就是说要是晚上那位客人呢这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可能睡在另外一间屋子的人都会被吵得睡不着。但是不管怎么样，齐柏林飞艇呢也是给人类完成了一个环球旅行的梦想啊。齐柏林飞艇呢在1929年到1937年的8年时间，一共是做了590次的飞行，包括其中144次的越洋飞行，其中飞越大西洋143次，飞越太平洋只有1次，总计呢飞了170万公里，安全运送旅客34000多人次。他取得了这样的优异的成绩，但是最终是因为德国的另外的一个飞艇叫做星登堡号的爆炸，让人们对于飞艇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后来呢在1937年5月8号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之后，齐柏林飞艇也终结了他的命运。